常。但各位同学，我是不是就哎呦也两点多一点了？因为我们这个课今天的课程是因为就已经上了四个小时嘛啊，那接下来是要上到差不多六点出头吧？那我请助教就帮我把上课时间设定成我们大概上超过一个钟头一点，然后休息一会儿，就是把这个剩下四个小时分成三个时段，这样好不好？好，所以就算我跑题，就算我不回来，助教会跟我讲都差不多了，停一下啊，等一下再继续。那当然我是说今天真的是太意外了啊，因为我说我本来今天来呢是要预备今天是要来对一群啊对中医有一点兴趣的人做一个基础的教学，原来是说要教大家把一把你吃饱了没呀 啊或者是这个如果你的有肝火旺，我们要怎么退肝火啊？肾水亏，我们补肾水啊，就要讲这些话题的。结果呢，完全出乎我意料，就是同学让我感觉到的气场是这些都不必讲，所以我准备的所有功课全盘作废，从零开始，就是大概是这样的状况。但因为是这样一个非常吓到我的状况，我在想我这人是意思说我这从小是被吓大的，是不是我也是很会这样子故意啊来把事情想错，然后来临场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就吓自己。对，可是这样一个吓我不得不说是一个让人很惊喜的吓，因为我今天结果刚刚上午的后半，对不对？我讲到的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教学领域里面啊所谓的最后的发言，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什么什么艺术什么什么都庄子什么什么都讲完了之后，最后的最后我的结论就是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说我可以跳过那些漫长的可能三年四年的教学过程来说这些最后的过程啊。那英文叫做 final emotion， 中文叫至情，就是你最心里头的那几句话，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就请容许我在这样的惊吓之中啊，继续往下讲。那当然，我就觉得哇，那如果是你愿意让我讲我这种最后的感情的话，那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这两张地图里面，关系到所谓的这些学问背后的古文明战争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讲，就是包括这个如何，就是说那些所谓的瑜伽术学派啊，如何因为某一些关键的事件而到后来就是转型成西藏的密宗之类的，很多很多的关于身体层面的一些讲法，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涉入到这一个所谓的神话学领域的东西，对不对？就像有一个电影叫《达文西密码》，那里面也有出现一个什么正三角跟倒三角扣合成一个圣杯的这样的画面。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这些搞中医道的符码学的人来讲都完全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这是一个我们很切身在处理的议题，只是当我们这样子看过我们的阴阳五行啊甚至是易经的符码的时候，你不一定在以为你在看着所谓基督教世界的神秘学派说的那个圣杯，但是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因为我自以为啊，我对这个符码方面的嗅觉是还可以的。什么叫嗅觉呢？因为你晓得我刚上午讲的时候说我们当年做那个研究，这样的四年熬完之后，我们几乎都变成说看到一句古文文言文就会觉得这是谁的语气，对不对？所以我等于是在用文字在闻一个味道的那种感觉。而可是呢，我从小就是一个鼻子非常非常好的人，我做完了中那个文学院的那四年研究之后，我的嗅觉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了。所以你可以说就是我的嗅觉方面的脑已经因为那样子一个苦熬的过程已经变成拿去闻那些符号的味道去了啊，就是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现在是一个虽然失去了大部分的嗅觉，可是 确实变成拿那些嗅觉在闻，闻各种文字资料的味道的一个状态。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三花聚顶的这样一个练法，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同桌的朋友讲，我说你看啊，就是如果我们中国人发明了一套练功法，而这样一套练功法，100个人里面有97个人是牺牲品，这个方法到底是一个玄门正宗还是一个妖法呀？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中国人很苦心架构出来的一个让我们去找寻自己灵魂的系统，居然所谓的正宗之道就有那么多的问题点。而你也可以说不是很有问题点的东西是另外一张地图，另外一张最后一张我觉得最神秘的地图的这个黄庭内景经的地图。但是黄庭内景经的地图呢，我说如果你要说历代有把这个经书很当一回事的，我说一个王羲之，一个苏东坡，不对，李白，对，我刚说王羲之跟李白。可是严格来讲其实还有一个人是苏东坡，就比如说苏东坡他在晚年的时候啊，曾经给他朋友写过一封信，说我现在发现了一个好好的养生法，就是呢你观想你的五脏啊，有5种颜色的气，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运转，然后就会觉得身体真的好很多了之类的一个观想法。但是因为苏东坡的观想法我们在学术界啊是说实在话是有一点不予采用了，因为一方面是因为黄庭经它的内观的世界是晋朝的华存夫人创出来的，那苏东坡的内观法还是前一个世代的，就是你知道鸡种是比较旧型的，就是东西汉的时候的太平经里面的观想法，所以多多少少我们觉得那个系统还不成气候。而加上苏东坡呢他本人也是身体没太好的样子，然后最后呢死前是自己开错药把自己吃死的，所以就好像仙道不成医术嘛，也是普普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就也不好意思拿他出来当做见证人啊，一个产品嘛你总要涂了之后皮肤超好这个才能够拿来说嘴啊，是不是？但苏东坡有点不好用啊，所以我们就暂时遗忘他了。可是呢像我们这个黄庭经的创造者啊，这个华存夫人，我就觉得说不定这一个少女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很莫名其妙，她就在别人眼中是一个莫名其妙就成了神仙的一个少女，她有没有可能啊，如果放回那个西方的这个我说是被基督教打压掉的那个宗教世界来看的话，他就是如果他活在西方的世界的话，他就是一个原始的这个女神信仰的那种代表人物。也就是这个女孩子，如果华存夫人这个女孩子，如果你要说她的生平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我们中国人的世代里面，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啊，都会有一种女人啊嫁了人就要三从四德呀，对不对？就是要为先生生孩子啊，要相夫教子啊，这样的一个画面。可是这女孩子就是从小就是对这些东西比较有兴趣，所以她后来跟她的父母要求的就是一个高度自主权的婚姻，就是她在她的婚姻里面她是不希望她的先生支配她的。然后你不能说她没有婚姻生活，但基本上她没有接受这个社会上的一切东西。那后来她道经读多了，然后他写出来的黄庭经啊，当然因为他有内景外景，甚至还有类似于有一个中景，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存在。因为他本人可能是用这样的方法，以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来讲啊，是成了仙了，可是他的那一部黄庭经他却是说，你如果要成仙的话就把我这部书啊念一万遍就可以了， 那听起来非常之不可靠，对不对？尤其我们这年头，有人心经早就念了超过3万遍了，完全没开悟，是不是？所以你就觉得一个经念几万遍，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就不是那么样子的，让人有信赖感。然后呢，甚至《黄庭经》里面所描述的景象，也不会让人有那么多的信赖感。因为像我们这个修真图里面啊，其实好多，其实不要说这张，两张都一样。怎么说？它有什么胆神农药自威明，肺神皓华啊，还是华皓自虚沉，肝神浓烟自寒明等等等等，就是这所有的这些五脏六腑诸神的，其实他们比较有名的应该是全身的每一个器官，它都是一个神。然后呢，你在念这个经的时候，这个经它是一个用7言律诗写作的一本书，所以它的开场白是好像有一点像是老子啊，悠闲地居住在高次元的世界顶端呢。有一天什么，老子闲居作七言，就老子他很悠闲的，觉得没事干，所以就传下一个七言诗，然后就这样洋洋洒洒，全部由七言诗构成的。一部经书，那么这本经书呢，它主要的书写方式是一个，把我们人类的这个内脏啊，包括牙齿啊、鼻子啊，就是耳朵呀，你全身的器官呢，都是有一个神仙在里头的，而这个神仙是有一个名、有一个字的。那么他的七言诗里头呢，会告诉你说这个神仙叫什么名字，而这个神仙呢，他是长什么样子。比如说，好像在《黄庭经》里头啊，他叫做那个心脏的神吧，他是一个拿着2条彩带在那边快乐的舞蹈的一个女舞者。那么我不晓得，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身为一个男生，又是一个身为12星座里面身体感特别弱的天秤座啊，我不晓得各位同学自己觉得的自己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就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我们的身体心脏的本质是一个快乐的在舞蹈的跳着彩带舞的少女，你心里头的感觉是怎么样？是觉得有 feel 还是没 feel？没 feel，对不对？那如果我硬要你做所谓黄庭观想法啊，我随便现在开始说一两个实际的操作好了。其实实际操作是那本书念1万遍啊，但是我因为不想念1万遍，所以我们现在来说，如果果真我们强迫你啊，去想说你的心脏是一个在跳着彩带舞的少女，我随便问一个人好不好？你觉得你的心脏这个少女，你的彩带是什么颜色的？你幻想一下，随便任何一个人举手告诉我，就你心中的跳，其实说不定你跳彩带舞的是猛男，不是少女。我就找小黄助教开刀。如果你刚刚随便想的话，你的彩带是什么颜色？有没有人的彩带是锦绣斑斓的？有没有人彩带是金色的？有啊，所以就在这样的内在画面里面，你就会知道，其实你的心脏在跟你说不一样的事情，你懂吗？就是你刚刚3个问句里头，你就会知道小王助教他的心是热血少年之心，那锦绣斑斓之心呢，是一个，就是充满了学问跟文章之心。那金色的那条彩带呢，是指有一种能量在扩散的心，就他的心已经非常不像肉体，而是像能量了。也就是指这样子，我随便说一个看似不搭嘎的故事情节，你也糊里糊涂的就想入这个故事情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的心的能量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就是他的用这样的一个象征符码来让你跟你的身体做对话。那这个东西在心理学的领域里面 人啊，叫做比如说最近这个心理学在我们台湾还蛮红的，叫做画一个曼陀罗，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就是密教有一些那种好像画圆圆三角形圈圈那个东西，当你在画一个属于自己的曼陀罗图形的时候，那心理分析师可以在旁边陪伴你去看你的内在能量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呢，黄庭经你可以说是一个密密麻麻织就的人体曼陀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方式。而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人呢都是有那个机心的部分，对不对？你就想我要怎么用我才能够身体变健康，心脏变强壮，对不对？我说要用力想，我的美少女练出三头肌了。这不一定是这样啊，不一定是这样。我觉得跟自己身体的对话是要先听懂才行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向度的在《黄庭经》上面的意义。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意义很诡异吗？这完全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五脏六腑，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比如说我曾经因为《黄庭经》而感到相当感动的一个画面啊，就是因为我本来对这个《黄庭经》我可以非常之不来电的，我可以对《黄庭经》非常不来电的，因为反正对我来讲，很多知识都是痛苦的回忆嘛。就是我在学文学院帮老师做研究的时候，后四年是做中医，前两年是做黄庭经。那黄庭经的注解我也分析了36家，啊，因为只找到36种啊，所以你也多不了。而且有7、8家是同一家不同版本啊，没那么多。那对我来讲，那也不是什么了不得可爱的东西。我做的时候也殊无好感的，只是在做研究而已嘛，啊，就研究人员啊，就是这样子在做。可是呢，等到我很久很久以后读到《伤寒论》的时候，《伤寒论》有一个邵阳篇，那邵阳篇里面主要在讲的是一个关于人的胆经以及人的三焦末网系统。这个末网是不是就是生字啊？还是你听得懂？就人体的表面像是能量所构成的一个膜啊，保鲜膜的膜，一个网子，就是一个人体表面有一个能量场。那这个能量场在疾病的观点里面，这个少阳相火之气在我们的身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那当然，《伤寒论》的少阳篇并不是一个琢磨很多的篇章，所以我为了当时要读这个少阳篇，我可能是到处去向人学习吧。因为你知道，我们《伤寒论》的世界有所谓的有人在少阳方面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我们就是他开药，因为少阳系的代表药是柴胡类的方子，所以像我一直觉得我们从前小黄他们跟陈助教他们就会说，如果你伤寒论是分成6门神功的话，对不对？那他们就会觉得，哎，郝半山老师是不是少阳派的？就因为郝半山老师开药的时候柴胡系的那个出手的频率是多那么一点点的。那当然我也不会觉得郝半山老师是少阳派的，我只是说郝半山老师运气不错啊，就物以类聚嘛，对不对？他遇到的人呢都是少阳病的人，像我呢就是命运跌到谷底，我是绝阴篇。就是都是遇到那种特难搞的，对不对？就是我人糟糕，所以就物以类聚，遇到糟糕的人。像我们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那个也是做经方很用功的一位中医前辈，叫张步桃。那他也是出手，就是柴胡剂出手特别的多，所以我有很多很多。那当然大陆还有一位我认为的少阳专家，是有一位陈朝祖老教授，不知道现在他还在不在啊。就是我们那种读伤寒论的人啊，遇到一些研究伤寒论的，真的是就是把自己的心跟灵魂都放进去研究的，我们看到都还是很感动的啊。就像你不要说我自己在教伤寒论，我对于其他的老师是没有感情的，不是这样的。我对于其他老师，很多老师我都是看到他们的著作，我都会非常的觉得就是心里头有一种温暖，想要掉眼泪的感觉。就比如说我听到刘度周教授，当然已经不在世上了啊，讲到那个伤寒论的那个平脉法变脉法的时候，像我就觉得重要的不是他在说这个课程的时候让你的把脉术提高了多少，我说重点不在这里，而是他只是在看伤寒论的这个把脉篇的时候，他内心的景象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汉朝的场景，而他知道张仲景是怎么样走到病人家去遇到那个病人，然后再回来再帮他煎了药再送过去，就是那个历历在目的那个真实感，就是让你知道说张仲景很可能真的不是一个长沙太守这种高官，而真的只是一个医生而已。因为他《伤寒论》里面从刘杜周教授在读到的那个画面里头，他就是一个建业，我们说医生是建业嘛，对不对？就张仲景他就是一个建业的操作方式，就如果你是长沙太守，那现在是什么一省之长啊，是不是？还是一市之长？ 是吧？ 对，所以就你看一定是人民跪在他门口等他发落的看病人，对不对？绝不是这样子去到人家家把脉，然后去人家家送药之类的。而且就是发现病人是装病，你还想说我已经很不高兴了，但是呢又不能说破，要怎么样揭穿你，就是之类的画面。就是当你从刘杜周老师的教学里面看得到这么多细致的画面的时候，你一定会明白一件事，就是这个人他爱张仲景是爱到真的是全部的心血都奉献给他了。那这样的话我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感动的，就是有一个人在一个学问里面能够把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进去，那这样子的话我无论如何是非常佩服的啊。当然这又是岔题了，而且我这下有点回不了题了。那我要说的是，就是有那么多那么多对我来讲是我学习的敬仰的对象，然后他们在所谓的邵阳的世界里面都有这种独到的见解，而我做功课吧，一定是能吃多少别家的看法就全部都吃下来，对不对？就把这些情报全部都收集起来，然后来拼凑出我的邵阳理论。所以我从前在做邵阳那块研究的时候呢，我对于我自己的成果发表，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因为那时候我有就是也有印一点书在讲这个研究成果，我记得我的标题是寻找邵阳区块，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的存在，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沟通内部讯息的这个好像能量的交流的场域啊，能量的交通网，这个张仲景在碰触到的这个邵阳，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碰触它？结果呢，到后来我忽然把这个研究做到觉得说，哎，差不多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儿的时候，忽然回头一想，黄庭坚逮捕状，就是我都已经放在脑后已经六七年没有想起来的东西。那他的什么火灵冠霄对落烟，什么持虎符，什么东西，什么就是那些经文啊、哦，就是黄庭坚的经文里面提到胆神的时候，它是一个完全科幻的描述。而那个画面，如果我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说，因为你们知道随便说一个跳舞的少女，你们彩带都不一样颜色的，对不对？所以我也只能说一说我的黄庭坚的画面，就是他那一堆错落的字嘛，在我里面勾勒的画面呢，是有一个地球，在地球外面呢有一颗一颗的人造卫星，然后那些人造卫星呢，就这个人造卫星放出一个讯息，然后另外一个收到，然后那个人造卫星再传给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个地球外面有很多很多人造卫星在里面互丢讯息所形成的一个电网。也就是黄庭坚里面的胆，其实在他的文字陈述上是一个如此科幻的东西，就在天空飞的很多符咒跟镜子，然后把这些光弹来弹去弹来弹去这样的一个画面。那我就会觉得说，原来黄庭坚以这么一种虚玄鬼怪的方式，却说出了我们中医的领域想要找到的那个邵阳区块。所以本来我对这本经是完全没有信赖度的，可是现在却变成我觉得它很可能在某些地方是有看到真相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时候当然你说我是不是啊，为了自己身心健康着想啊，我黄庭坚要来念一万遍，我说直到今天没这劲儿啊。可是你不得不去好奇，因为黄庭坚就是这么一个华存夫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去好奇说， 为什么一个女人她能够创造出完全不同于男人世界的另外一门功法。像我上一堂课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还有讲一个黑话哟，我说赤蛇归身，天花乱坠，有没有听到？那我如果不写出来，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赤蛇呀？就是红色的蛇。那一条红色的蛇怎么样从你的尾椎骨下面飞出来，然后跑到你的泥丸宫，跑到你的脑子里面去，然后打到你的脑子中间？那本来在象征符号是盛开着一朵一千个花瓣的莲花的这个泥丸，那条红色的蛇钻进去之后，它就啪啦，花瓣全部散落，变成一颗果实。那那个散落在你的内在的观想之中的那个一千片花瓣叫做天花乱坠。我们今天说这个人讲什么东西讲的天花乱坠，这词儿是道家黑话。那这个然后那个种那个结成的果实到最后是在三花聚顶的世界里面是会变成一个小胎儿，这个胎儿就是你将来从能够从这里飞出来的你的初阳神。然后这个初阳神到后来还要把阳神跟身体一起炼化了，要连身体都变成能量，就是整个肉身都不见掉。那像这个技巧的话，我相信现在连西藏那边还看得到具体的就是记录的，就是一直到现代他们叫红化，彩虹的红，就是人的身体变成七种颜色的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要讲到中国的这个三花聚顶法的时候，其实你真的，我现在不岔这个题啊，等一下说不定有机会再岔，因为讲到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回来讲可以的。就是其实尾椎骨底下那一个红色的蛇冲进一千朵花瓣的莲花，这样的一个符码压根就不是中国道家的，有没有人有这个感觉？就是这是瑜伽术。可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道家的那个建立出来的符码到了某一个时间代之后，它忽然之间不再是中国人认识？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有学问学术上面的跳移，就是它的板块到了练功到某一个点，它那个画面感是回到古代瑜伽术的象征物，而不是我们中国人认为的那个东西了。所以这是要讲的话，还有其他的议题可以分岔出去一直讲啊。当然，我希望我讲的这些东西，不管是怎么废话，我对于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跟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内在有更多的沟通，对不对？所以这每一个议题，说不定都可以让我们去想一想，我们怎么跟自己做对话啊。所以希望这些废话到这两天结束的时候，可以它不是废话。那这个，而这个内功学最后的那，就是三花聚顶法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关卡，其实冲撞呈现出来的画面，就正是瑜伽术的所谓的在尾椎骨底下的红色的蛇，要打通七个已经觉醒的 chakra， 七个觉醒的脉轮，然后深入顶端的千瓣莲花这个脉轮里面去。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瑜伽术的修炼者走火入魔的人也从来都没有少过哟。所以因为这个男性的修炼法有它本质上面的缺陷，我就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它是一门伟大的科技，可是它有它本质上的缺陷。同样的，在道家的世界里面，就算是三花聚顶法，就算是瑜伽术的打通七脉轮而开悟，这些技术面你会觉得非常漂亮的东西，都有它本质上的缺陷。所以才会瑜伽术啊传到2500年，大约是佛陀时代的那个点上面的时候啊，印度那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印度佛陀的时代，有一个那个时代当然叫做隐居之士了，隐士听过吧？可是如果我觉得隐士是我们今天2500多年后回头看讲隐士，那如果用今天的流行的词汇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宅男啊，就是有一个宅男去面对到李嘉柱的这个缺点，而那个宅男呢，他处理这个余嘉树的缺点，他的方法是发现余嘉树会这样子走火入魔的关键。当然我刚刚已经讲到我们中国人的三花聚顶法，第二朵花怎么走火入魔的，对不对？怎么入魔的，就是潜在式跟表面式的不调和这个点。然后他针对了这个点呢，他发现在余嘉树的领域，当然我如果要用象征符码来跟各位讲的话，瑜伽术又可以倒推到那个更古早的文明。简单来讲，就是14000年前的那个古埃及文明啊，它经过有一点像是意大利半岛希腊罗马的地方啊，传到印度的时候，变成了印度人的婆罗门教的来源。你知道，就是像佛陀在2500多年前出生的时候，他等于在宗教的世界里面是把婆罗门教的一些问题处理掉了。那印度的这个巴拉孟这个教啊，他在从佛陀时代的那个2500年倒推到差不多14000年前的时候，他的源头是埃及，就是那个时候在古埃及的时代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法老王，据说是已经是像是神一样等级的人。那个法老王的名字就叫阿孟。那当然到后代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那个挖到那个埃及金字塔，有一个后代的大概4000-5000年前有一个法老王叫图坦卡门王，你们听过没？像图坦卡门这个名字啊，就是因为图坦卡门他的爸爸太喜欢太崇拜古代的这个圣人阿孟了，所以呢就把这个他的儿子的名字是那个拆开来的话是什么，依照阿孟的形象，就是图坦卡门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卡孟那个就是后面那个依照阿孟的形象。然后呢听说这个阿孟呢是一个很喜欢把鸟的羽毛戴在头上的一个人，就他的嗜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图坦卡门王的爸爸，对不对，就不过在这个地方又有象征符号上面的漂移了哦。你想想看，之所以埃及的那个太阳神不是一个老鹰头的神像吗？对不对？有一个老鹰头的神像，就是古时候埃及的太阳神哦，是太阳神是叫拉。可是因为后来出现这个太伟大的这个阿孟，所以图坦卡门王的爸爸呢，就把这两个东西合一，创造了一个新版本的太阳神，所以有人叫阿孟拉或者是拉孟这样子的一个发音。所以这是埃及古代的一个圣人。可是呢你要想一个古埃及的圣人，他头上喜欢戴羽毛的装饰，这一个样子的东西不是反而是像是那个围绕着太平洋那一圈的海岸线的那个什么印第安人的那个样子，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这些古文明他们有很多的东西是互相在漂移的。那这种鸟头人文化还出现在一个地方，就是中国四川深处的古蜀国。李白的《蜀道难》里头写的，蚕丛及鱼腹，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就是从前在古代蜀国的山上，蜀山深处有一个隐藏的古文明，而这里面的开国的国王是蚕丛王跟鱼腹王。那蚕丛鱼腹本身就是吃鱼的水鸟嘛，那今天我们那些古蜀国挖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眼睛凸在脸外面的一个鸟头人的样子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鸟人族的文明它本身是这样的一个流传。而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中医药的文化啊，是一定不能不谈这个古蜀国的文化的。因为呢你想想看，我们中国的用药，黄帝内经里面说皇帝为了医学向四面八方求这个医术，对不对？所以从东方呢是因为人的体质怎么样，所以来了什么术，拿北方来什么术，对不对？ 那毒药从西方来，而我们中医的人在用的基本药物里面是一开始就有附子的哟。可是附子却是一味虽然全世界都有，可是只有蜀山产的才能用的药，对不对？必须是。就是这种植物天完全天然的，根本不能用。像古希腊也有附子，可是附子是干嘛？用来下毒送这个苏格拉底上路的，不是补药啊。那我们中国人蜀山周边的附子为什么是能够变补药？是因为这一年要把高山的原种采到比较低的江油那个地方去种，然后种出来的，等到它长熟了，又变成原种了，那又不行了。所以每年要从高的地方拿到低的地方去移种，就移种第一代才是能够补人的附子，对不对？那你不觉得这个药十分之不自然吗？因为古时候的原始人，他如果他第一次遇到的完全天然的附子就是毒死人的东西，他怎么拿来当补药？对不对？我今天吃一个洋芋毒死了，哦，你叫土豆，对不对？这个土豆把我毒死了。然后我还知道要把高山的拿到低山来种，还不毒死？就你们为了一个把你家人毒死的东西，你会这么用心吗？不会嘛，对不对？就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药材它本身的存在，是不是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其实好像是高科技制造出来的基因改造食品？因为它太不稳定了，天底下再也没有像附子那么会坏的植物了，对不对？搞一搞就坏，搞一搞就坏，它本身不具有一个。在地球上面存留那么久的特征，所以这个蜀国人所谓的蜀山深处的鸟人族的这个文明，其实跟这些符码都是有关系的，而附子也的的确确就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讲回这个古埃及文明，就是你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就是鸟头的象征的连结。所以你就会想说，现在那些澳洲的中间的那种很原始的土著，就比如说，我说古代木大陆文明的那个痕迹是在现在世界上面各处都有那个你用声音可以推动大石块的记载。比如说有人说埃及的金字塔是用声音去推动它的，然后有人说英国的巨石柱。是声音把它推起来的。有人说复活岛的那个默哀是用声音把它站起来的，而且据说有敌人来的时候还可以一面唱歌，然后跳跳跳去打敌人。啊，就是默哀是什么？那个大人头嘛啊，那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一直到近代，就这个是这100年之内，还有人到西藏去采访，发现他们是可以用念咒。跟这个音乐器的合奏啊，让石头浮起来。所以，然后呢，如果这个东西你要用在疗愈上的话，是像是澳洲那个原始深处的那些土著们，他们是如果有人断了骨头，甚至那个骨头已经断开了，从肉里面插出来了，他们对这个骨头说对不起，然后向他对着这个。摸着那个人的伤吟唱或怎么样，那骨头是自己可以缩回他的身体里面去，然后结合起来，一天就跑跳自如的。而这样的一种瞬间接骨法，在蒙古也有，他们是念一个什么咒，然后喷一口酒，然后骨头就接起来。所以就是这个属于声音的原始文明的痕迹，在地球上都一直都有。这是其中一路，就是我说的。如果你要说木大陆系统跟亚特兰蒂斯大陆系统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大概这一路的东西是木大陆系统的东西。当然，木大陆系统还有一个分支是后来的玛雅文明之类的啊。那而这一个流传的话，你讲到古埃及文明的话，其实你也会觉得埃及的金字塔带有那个木大陆文明的味道。当然，木大陆文明，我是觉得可能不可能，不太可能留到今天了，因为这是我个人的想象了啊。就是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控制他的唱歌，能够那个精度高到能够让一个石头都浮起来的话，那他如果在家里面跟太太吵架，大概吵3句的话就呕血了，就吐血了，因为他对于那些东西的感知是太精致了，所以说不定我们现在人就是。 粗一点比较好活，是不是？所以就把这些能力退化掉了。而那个古代的埃及文明啊，它的那个阿梦这个词，为什么要说后来啊是流传到印度教，变成印度变成所谓的婆罗门教的始祖呢？那是因为有以我们中国人立场来讲，有很多很多重要的符码，比如说我们叫做金木水火土的东西，在他们里面叫地火风水空之类的。然后这个东西什么几大元素，什么如果不算空的话，就是四大元素，对不对？它在埃及什么亚里斯多德哲学里面也有留下类似的痕迹，希腊亚里斯多德哲学也有留下类似的痕迹，就它是有一个传递的路径的。而你也晓得，就是每一个学问其实传得太久都会有情报劣化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到了如果原来是科技的东西啊，有可能传承一个宗教之后，它就已经会形成一个情报劣化之后的信仰系统了。就比如说在婆罗门教里面把人分成四个阶级，对不对？说什么反正你就是奴隶，你就是奴隶了，你就这一辈子就不用超生了，对不对？下辈子再说投胎哪一边，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符码学的东西开始劣化，然后形成宗教。所以我对于宗教，像我觉得从前听到一些人说，哎呀没关系嘛，宗教很好，都是劝人向善的，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一直觉得宗教是科技劣化之后形成的东西，就是经过太原始不能理解它的不足的时候，那个科技的本质已经怪掉了才会形成宗教的。所以我对于宗教的感觉一向没有那么样子的友善。那结果这样子劣化到佛陀的时代呢，那等到佛陀出来了啊，结果我觉得很可能佛陀有讲这件事，因为在佛经的世界里面有留那么一句话，就是在古印度话有一句话说哈，就是佛陀有讲过这一句话，这句话才会留下来。就是佛陀他看到那个婆罗门教已经劣化成这样的时候，他就因为我相信佛陀说不定是有那种超感应能力的人啊，他可以知道古文明的事情或怎么样，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远在遥远的西方曾经有一位阿梦，这个阿梦的教诲到我们今天已经完全变质了啊！如果用我们现在佛教语的末法时代听过吧，已经完全变质了。那我今天是要告诉各位，重新提醒各位，你们要遵循阿梦的教导，而不是这个末法时代的教诲，这个扭曲掉的东西。那遵循阿梦的教导，这个印度文叫做南无阿弥达巴，就是今天的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这句话是佛陀在大声疾呼过的一个口号。那结果我们现在说南无阿弥达巴是什么东西啊？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是不是？那印度的西方是哪里？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古文明的轨迹，不但我以为我们中医来讲的话是有太多这个重要的符码是牵扯在一起的，然后那这个以宗教的世界来讲，这些痕迹都是在那里的。而像以我们中医的符码来说的话，你想想看，我们的伏羲氏跟女娲娘娘就是缠在一起的两条蛇。那西方的医学的始祖的画面也是缠在一起的两条蛇，对不对？那而你蛇再往前找，结果又是找回埃及去了。所以我常常说这个西方那个原始世界啊，说是医药之神是阿波罗，对不对？说是，然后象征符号是那个两条蛇缠在一起的手杖，我不晓得祖国的医学院有没有这个画面的，缠在一起的两条蛇的那个样子。那我就会想说，难不成是那个古文明特别高的那个时间点，比如说一万多年前的那个前期埃及文明，有一个真的很了解这整个 艺术观念的人，他本来是在我们说古埃及太空总署好了啊，就是那个时代的 NASA 上班的。结果呢，他有一天做着做着说：“哎呀，我发射火箭到月亮也发射太多次了，烦了，所以我要退休出去观光旅行。”然后呢，他就逛到这些原始的地方去，看看那里的风土民情。然后结果看到人家生病，就觉得：“哎呦喂啊，这个人怎么，这些人怎么那么逊啊？就是连桂枝汤、麻黄汤都不会开啊。”然后就开个桂枝汤、麻黄汤把它医好了，然后他们就觉得：“哇，遇到神了，对不对？”然后结果那个。曾经到那个原始世界里面啊，去让他们惊讶到原来世界上是有神医的那个人，留下来的符码是两条蛇交缠在一起的画面，以及后世人称他太阳神，就是太阳神的本质就已经指向埃及了，所以医药神、太阳神。但是呢，我们中国人的中医的来源跟道家的来源。并不是指向那个希腊那个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这些重要的科技在经过意大利半岛周边的时候，全部都劣化成神话去了。就他那边的人是原始部族，没有办法接收这些科技的。那我们中国人应该是一开始就有能力接收这些科技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会认为说道家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人会觉得道家是从昆仑山来的。那昆仑山是一个什么地方？他说，在昆仑山那边有一个通往少广之野的门户，就是昆仑山那边有一个，好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儿童书《小叮当》的任意门一样的一个门户。那个门户里面有一个守门人，然后他把守的谁呢？是把守一个我们中国人认为所有的仙家仙道都是从这个母体诞生出来的一个女神，那个女神叫做西王母娘娘。那么西王母娘娘跟她的守门人的长相，如果你今天硬是要在纸上画出来的话，全都是人面狮身像，所以。又是回到了古埃及的那个符码去了，就是我们中国人非常清楚，道家的源头是来自于一个人面狮身像的东西，而这一个人面狮身像的存在，像埃及的人面狮身像，如果放到了希腊神话里面去的时候，它就是那个东西，希腊神话不叫 Sphinx 嘛，史芬克斯这个东西，就专门出谜题给人家猜谜的一个妖怪，对不对？就是它是一个所有宇宙奥秘把它变成谜的一个存在，就是人面狮身像的象征物是谜的集合体。那什么叫做谜的集合体呢？就是一个真理啊，比如说，因为我觉得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谜的集合体这件事情，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学问是特清楚。就比如说，你看我们的道家，道家的根本上面的那个，写作方法就叫做密码书写。你有没有看到我们道家的任何一个古经典都有这种调子？就像庄子，他如果要直接讲一件事，他得把它改造成一个故事，把他要讲的这件事隐藏在一个故事的符码背后，是不是？那我从前呢？做过一个主题叫做《五脏与情志》，就是我们中国人会说金木水火土，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我说金木水火土这每一个字都有一个长长的故事可以讲，就是这个能量怎么样移动，怎么样流动，怎么样变化。那我那一天呢，在台湾的时候啊，跟李欣老师一起在讲给我们的。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美国朋友 Brian 听的时候，我们是在讲说，你看我们中国人那个金木水火土的金啊，完全不是后代这些不读书的中国人知道的金。所以我跟李欣老师那次教了 Brian 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课是不是我们来明年度我们来重开五行符码的课，来把这事情顺一顺，因为我们两个人很用力的。 去教一个天纵奇才的 Brian。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如果各位同学，你们因为我已经觉得你们心灵境界太高了，说不定已经唬不过你了。但是你想象你心灵境界低一点好了哈，就你再笨一点好了。我跟你讲五行图嘛，金木水火土，对不对？我说金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俗人的话，你会觉得金是什么东西？金属是铁，对不对？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呢，你命中缺金，应该会有一点金，所以你要怎么办？去银行上班，对不对？是不是？是还是怎么样？就命中缺金，我们要怎么办？对，就是大家这种做法，对不对？就是，但是你要了解啊，我们这个《伤寒论》六经里面的阳明燥金之气，或者我们说中医的五行符码里面，肺属金，金气为燥气，或者金气为什么味儿，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是有一些非常非常必要的，所谓支援符码用的解码系统的。那我那天跟李欣啊，就在解释给 Brian 听啊，我们说你看，我们中国人最古老谈到这个五行的经典啊，比如说《尚书》《洪范》，那你用那个最古老的经典来说的话，你看他怎么写金？"金曰从革"，然后别的文献资料说"金曰荣平"，你想想看，"曰从革"曰荣平"。也就是我们说金这个好像明晃晃的一个金属片儿，的一个象征符嘛，所以我才会说女娲跟伏羲根本是两条纠结的蛇，因为他们用的符码完全不一样。就是中国人的五行就已经是所谓西王母的昆仑系文明的东西了，因为那个文明有一个特色，就是用符码来处理。像我刚刚讲到这个《黄庭经》，对不对？黄庭经也是把人体内在所有的事情符码化，你懂吗？它不是数字化，不是程式化。黄帝内经那个里面那个人的那个身体的传来传去，那是程式化，是数字化的东西。伤寒论是程式化的东西，你感冒就要问是 A 还是 B，对不对？那是程式化的东西。所有程式化的那个东西是指向亚特兰蒂斯的，一个非常男性头脑的东西。而女性头脑处理的东西是符码化的东西，所以你看五行，就我们中国人的医术，你不要以为是中医哦，它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的交杂体，就是符码系跟程式系的这个，就是符码系英文叫 code，程式是 program，而这个在我们古文明地图里面是历历然不同的两种相反的味道。而当然，我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男人的头脑跟女人的头脑的战争。就道家是纯粹的符码系的东西，那可是即使是完全符码系的道家，走到三花聚顶这一步的时候，也变成瑜伽术的东西去了。就是他的那个偏向男性的头脑的那个倾向太明显。那么讲回到这个中医的这个原始吧，我那天跟李欣啊就在。跟 Brian 讲，你说金曰从革，金曰荣平啊，还是写它一下好了。然后我跟李欣就解释给 Brian 听啊，就是后来我那个英文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在耍什么搞怪啊，就是我讲了一个连 Brian 都听不懂的烂英文。结果李欣就说很简单嘛，就是因为我说是我"革"这个字，我忘了怎么讲，我好像讲了"革命"那个字的"革"吧。然后李欣就说是他那个"从"，我"从"的话，我好像是讲 obey，然后李欣是讲 follow。但是无论如何呢，"金"这个东西的特质就是顺从它而革了它，容得它而平掉它。那我们两个在告诉那个 Brian 说："你看啊，木曰曲直，木曰勾芒，就是金木水火土的木，对不对？那勾芒也好，曲直也好，都是弯的跟直的，对不对？曲跟勾，芒跟直。那中国人说的金木水火土这个符嘛，这个木气啊， 就好像是讲最白话就是木器的意思是用相反的东西来加强它，金的话是用相同的东西来削弱它，这是中医里面的五行符码的最基本的定义，也是最基本的解释。什么叫做用相同的东西来消去它？就比如说你身体里面受了寒气了，那我要开麻黄汤，对不对？我基本上我是根本就先知道你身体是希望这个寒气能出来，所以我顺着你的这个寒气的方向帮你一把，那你出来了我身体就没寒气了，我顺着你我就消灭你了。所以我们说到金系统的药，生石膏，色白，纹理平行，其性属金。那这样的一个符码，其实你一味药，你只要本草书开始讲这个故事，这药长什么样子，就已经在玩符码了。那这个生石膏最容易用的地方就是阳明高烧，对不对？它那个高，那个热储在身体里面的层面啊，因为你不明白中医的这个基本符码的话，你不能玩药。就是因为生石膏它是在一个人烧到自己已经是燥热不堪，对不对？你知道白虎汤镇的人，他不但高烧而且还想脱衣服的，是不是已经燥热不堪的时候，你吃了这一味生石膏煮的水，而且最妙的是生石膏没有什么可以溶于水的成分，所以你连什么成分喝到了帮你退烧你都不知道。可是你那一碗石膏水喝下去，当然我们要加一点味儿啊，就是比较好消化一点，白虎汤啊，加个知母，加个甘草，加一把米，这样喝下去，这个人呢就身上只出那么微微的一层薄汗，那个高烧就立刻退了。所以后代的中医因为不明白五行符码的重要，所以就会觉得说这么大的疯狂高热居然一碗淡淡然的石膏水就退了，所以这个石膏一定是极寒的药吧。不是，其实你如果闲闲没事你喝一碗石膏水，真的在药性上来讲没有那么寒，绝不是那个黄连黄柏那个寒度。黄连黄柏的那个寒是又黄又苦的药，在五行码上面是黄是火的颜色，苦是黄是土的颜色，苦是火的颜色。那这个又黄又苦的药在中医的五行码是火生土，所以火的死亡即是土，所以它的那个转法完全不一样，跟从格龙平不一样。所以生石膏在做的事情呢，是你的热气想出来吧，我就帮你出来，没事，对不对？所以我帮你一把就可以消灭你，这叫从格，这叫龙平。那勾芒曲直那个木器呢，就好像我要盖一个大楼，可是呢我这根钢筋啊，我直着一根钢筋上面再直着放一个钢筋，你以为我盖到几楼啊？就是盖不到几楼，对不对？这叫叠叠乐，随时要倒的。所以呢你如果要盖得了几楼，你就这根钢筋得杠上一个其他方向的钢筋来搞它，对不对？我越是阻挠你在不同的方向对你施力去纠缠你，你反而盖得高，所以用相反的力量来加强它，所以相同的力量来消灭它叫金，相反的力量来加强它叫做木。所以你想想看，当如果我们对于五行码不是那么熟悉的话，你开一个药，或者是你在思维上面你在用金木水火土在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不是真的很确定你在做什么，对不对？你甚至不知道一个石膏到底是寒是还是不寒，是微寒还是大寒，是不是？就它的那个药性是跟着这个五行码在建构的，但是五行码这个东西你不是那么的清楚的话，你开药真的我常常觉得，如果五行码你没有先学会啊，你看那些我读过的那些古本草书的话，你大概都是就是有一点像是什么呀，在符码方面的那个基础味觉啊是歪掉的。就比如说你小时候第一天学写字啊，你妈教你这个字说这个字念辣，我看别人学中医是真的是这种感觉，因为你心目中的那个金不是从格不是龙平的话， 你在读那些古书的时候，你的这个就是念拉，因为人家会说金乃肃杀杀伐之气，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对不对？就你这次的确念拉，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如果你要处理这个议题的话，我说你必须要回到，就是你了解到我们中医的一半儿，跟道家的全部的本质都是所谓扣着系古文明，就是象征符号所建构的古文明。这个东西你要非常先熟悉了，你的这个医术才能够看什么古书啊，能够被它勾起那个正确的那个出手的招数。这个东西是有点像是那个金庸有一个小说叫做《侠客行》，里面就是侠客岛是最后的一篇神功，是一堆在石壁上的蝌蚪文，对不对？你就是这样子什么都不懂，就看那些蝌蚪游来游去，游来游去，然后你被勾起了一道气，然后到最后串在一起就练成神功了。那同样的，就是你的符码的方面的领会力，如果没有到这个境界的话，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被你在读古籍的时候，你却是勾不动的状态，就是你心里头的那个流动的能量是跟它不吻合的。那这样的一个从革荣平，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荣平之气，因为我以后呢，待会儿讲到之后讲到那个我要怎么样当一个阳明燥金之气具足的人啊，我就觉得阳明燥金之气，如果以保养的话，因为我觉得少阳病以上的人都算健康，阳明太阳已经很好了。我就曾经听小黄转述给我听过一句莹姐讲的话，莹姐就是说，拼了大半辈子了啊，就是其实人生是但求个舒服，那如果不舒服的话，我们就不要了。我觉得这句话很帅。就我绝不去想说这件事情我已经花了多少力气，我怎么样，我不舒服就不要了。如果你能完全当这么潇洒的人的话，就是阳明燥金之气就有了。那不能这么潇洒的话，这个气就是虚在那里的。但这只是举其中一个面相啊。我要说的是，像这个从革也好，荣平也好啊，你知道，像曲直就是木气跟金气的不同啊。我举一个我自己人生里面的例子，就是我曾经用过一次荣平之气。就比如说，我从前我们家很常常晚睡啊、熬夜啊，我家里面人都担心我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然后有一天，我外婆就跟我讲，她说：“钟钟啊，外婆对你这么好啊，你要不要乖乖听外婆的话啊？就是过正常的生活，不要让外婆操心啊。”这句话当然没错，对不对？可是呢，你可以用两种方法回，一个是木气，一个是精气。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回是说，就是你知道什么叫顺从它而消灭它？我就说外婆，我们都说老人家要好好培养兴趣，才不会老年痴呆。那我发现呢，您的兴趣就是担心，所以我就要让你多多担心，帮你培养兴趣。他就说好啊，你这孙儿真是太孝顺了。然后之后就再也不念了。我很顺从他，对不对？可是对方的那个好像什么东西被我伤到了，是吧？那或者是，但是呢，你也可以用勾芒之气去对他，就说外婆，你要知道我已经这么大个人了，你别担心了，我自己会做好什么什么，对不对？跟他讲半天，然后越讲他还是越要担心，是不是？就是你用相反的东西跟他熬，去跟他斗，结果反而把他斗得更强了，是不是？就像我从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啊，他也是不太上道的人，他打电话来给我哭啊，那几乎我一见他就哭，他就说我今天在公司啊做了什么什么事儿，结果呢，我老板呢觉得我好差，我也觉得我好差啊，然后我要怎么办？我相信他打电话来一定是要求安慰的嘛，对不对？那我听了之后呢，就跟他讲是这样子，你的老板觉得你很差，你也觉得你很差。那我对两位的意见完全赞同。你让我说啥？打给你是打错了，就挂电话。所以安慰人这样最快，是不是？就是精气是这样的一个，你容得它，就反而把它消灭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画面。然后你呢？因为我们到下课时间快到了，是不是？ 对，就是你如果再能够回过头啊，我们待会儿下课的时候，如果你再回过头去想一想，所谓的中国人说色白味辛属金，对不对？或者是像徐哥哥好像蛮重视腐刑诀的，可是腐刑诀里面有一个怪异的地方，就是那个金跟木、酸跟辛什么味道跟后代的本草学是相反的，对不对？就是你再把这个符码放回这个最原始的那个地方，回头去想一想你曾经接触过的金木水火土的美味药，说不定反而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那个规律，对不对？就像各种的辛味药，像麻黄它是怎么样把你的寒气逼出来的，细辛怎么样把你身体里面凡是有水的地方的那个寒就分开的，而吴茱萸的辛味又怎么样跟它的那个骚臭味合在一起，而能够入到厥阴，把厥阴里面的寒气割开来，就是如何把什么跟什么顺着它的势，然后把它拆出去的那些药性，就是在这样的重新建构一次符码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开药才真会有一种开得准了的感觉。那像因为我做本草是做到这种走火入魔的程度，对不对？所以我说不定可以讲这么一句比较狂傲的话，就是我看别人开药，他在说他在干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中国人关于本草，因为本草的历代的陈述都是一个围绕着这个符码在讲的故事，那你第一个认得的这个字儿就念辣的话，那你明白吗？真是这样子啊、哦！然后呢，在下课的最后时候，我还想回神，因为我呢刚刚是哪里跑题的呢？是从西王母娘娘是迷之守护者这个地方开始跑题的，因为还没回来啊，就是因为这个关于我们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啊，很复杂的纠结的这个所谓城市系统的文化跟符码系统的文化，这根本在本质上啊，就是对立的东西。那我现在说啊，瑜伽术对不对？其实你可以说是因为那个太古文明，我常常说亚特兰提斯文明啊，很可能那个时代的亚特兰提斯大陆上面就有一种机器叫做伤寒机，就是我感冒了就躺在那电脑前面，他就问你现在怕风还怕冷，你就告诉他，然后到最后就噗就吐一口桂枝汤出来啊，就是大概这种感觉。因为徐哥哥讲的嘛，这机器学会的东西你干嘛叫人学啊，是不是？就他已经写好一个程式在那里了，对不对？这就是到最后那个就是那个亚特兰蒂斯沉的时候，我们从那个宗教贩卖机里面抽一张软件卡出来，所以就变伤寒论了，就是程式系统的东西。可是呢，为了和这个城市系统的东西对抗，就像我说的，就是所谓的潘朵拉的黑那个最后的那个盒子，对不对？跟这个城市系统对抗的东西是符码系的，我们道家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古道家，就是至少老子、庄子那个道家的所有的东西。那中医刚好就这两个东西都混杂在一起的东西，所以古代的国民版图是亚特兰提斯，它跟城市系的东西连接在一起，然后跟历史上各种有苹果出现的象征符号连接在一起，传到中国变成中医的一半。那中医的另外一半是符码系的东西，跟道家连在一起，经过昆仑山甚至是经过蜀山系统的那个古文明，然后连接到古埃及，然后再连接到木大陆去的那一支。所以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在这个东西里面本身是纠结的。而刚刚讲到的岔题中的岔题中的岔题的瑜伽术的问题，是瑜伽术等于是城市系的，哎不对，瑜伽术因为婆罗门教的那个东西是埃及那边来的，所以它基本上还是就是古埃及文明，就有点像是他在看到我们旁边有一个亚特兰提斯大陆沉掉，然后他觉得说啊沉了，就是他 应该也有沾到那个系统的一些东西，但是它立场有点不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这地方传来的婆罗门教本身所内建的一个身体修炼的方法呢，变成一个瑜伽术的原理原则。可是从14000年前到2500年前的这个瑜伽术，它终究还是像我们中国人搞成三花聚顶的那个问题去了。就是它变成本来啊，你知道什么人练瑜伽都会觉得说，我们瑜伽术其实重要的是觉知，对不对？就是要关照自己内在的身心。可是练着练着，就好像说我筋可以拉这么开，我气可以憋那么久，对不对？就到最后还是变成去控制，对不对？这个觉知的主题在诸多的控制之下，还是到最后变成一个控制的主题的。也就是如果我们以人的身体的健康不健康，最淡然的说法，就是让你紧张的交感神经有压力的时候不健康，让你比较放松的副交感神经展开的时候人比较健康，是不是这样讲？就是滋养自己还是要战斗的。所以呢，当这个瑜伽术已经走入了一个非常劣化的境界，所谓的劣化境界就是 那个人的头脑，他的自我，为了展现我是有能力控制的，我是有能力去唤醒我那个尾椎骨底下那只红色的蛇的，然后把它硬的拉到这么高的，就他所有的都想要控制去的时候，那是不是练瑜伽术的人一定动不动的走火入魔？而且他整个发展的方向，在2500年前的方向是那样的人，他会什么？睡冰块，睡冰床，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要展现自己强悍的毅力。问题是我们人的表面意识的世界里面的强悍的毅力到底是意义何在？就是我们刚刚这个课一开始讲的，就是泰国宗教的女神文化，比较感觉的是我们内在的呼唤是什么，对不对？大自然在我们肉体里面起的这个起伏起落的那个能量是怎么样？它完全是另外一种系统的。所以呢，这一个在古印度已经搞到大家都走火入魔的这个 yoga 这个东西，落到了一个宅男手里，而那个宅男呢，又从一些因为印度在那个时候，印度对立到水火不容的两个派系是瑜伽派，就以身体修炼来讲，对立到水火不容的两个派系是瑜伽派跟房中派。就是印度还有另外一个派系，不是是好像有很多人在欢喜交合的，对不对？现在留下的一些图画编成的经叫做Kama Sutra，对不对？就是那个今天叫什么欢喜经之类的东西，或者叫爱经，对，就是。然后呢，这个宅男就发现一件事，就是所谓的房中术的东西，因为我今天要讲的是黄庭经，对不对？其实黄庭经的开展，就是这个华存夫人看到的那个内景，一个所谓女人的内观看到的内景。小黄啊，你再多给我10分钟，我就下课。我知道下课时间到，但是我有件事情要这样子把它讲完了再下课。就是华存夫人她看到的这个内景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她开启了身为女性的能量的一个特质。而在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房中术也好，或者是古印度的这个爱经的房中术系统也好，其实你看啊，《黄帝内经》中国人的中医盛典是这样子啊，一表一里嘛，表是《黄帝内经》，里是《素女经》。那《黄帝内经》是男老师，齐伯天师教皇帝；《素女经》是女老师，一个女导师教皇帝房中之术，是不是这样的感觉？那同样的，在古印度的话，也是据说是一个女老师教导学者房中术的一个故事流传，也就是那个跟大自然合而为一的那个女神文化的轨迹，在那一个文明系统里面，在那样的社会系统里面，依然是不得不形成社会眼中的房中术学派，你懂那种感觉吗？就是一个跟自己的身体有连接的学派。而讲最粗浅的讲法就是，唯有房中术学派能够让一个人的自律神经是随时随地那个 副交感神经都是可以开到最大的，意思就是说唯有房中术学派在身体锻炼的领域可以教会人一件事，就是我现在紧张了，本来放松啪就放松了，就是这一个能力是房中术学派特别强的。而就是因为差这一个能力，所以瑜伽术很容易走火入魔，因为它不断控制控制控制，紧张紧张紧张，然后就坏掉了。那把瑜伽术的这个所谓的内功地图，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是，我刚刚说了两个派别的融合，跟我们中国人的三花聚灵大有关系，就是中国人的那个舌底上颚啊，一手人中什么的，跟这个东西是同一件事情。那这个那一个宅男哦，把这两个学派融合在一起之后，结果居然呢、啊，印度就容不下这个新的学问。就是瑜伽术的人不会愿意你这样乱搞他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一套学问就整个呢被带到了边境的山上，然后变成今天西藏密宗的始祖。而那一个把这两个学问融合的人呢，叫做贝鲁沙纳。贝鲁沙纳这个字，贝鲁沙纳这个字，如果要写成汉字，有人写成毗卢遮那，有人写作他的大名就是写大贝尔沙纳，马哈贝尔沙纳，就叫大日如来，就是古时候佛陀时代的这个宅男的名字。然后呢，西藏的那个后来的房中术，现在西方都称之为 Tantra， 对不对？就是马哈贝尔沙纳 Tantra 这个字有一个怪的地方，就是 Tantra 是西藏的经，可是马哈贝尔沙纳这个大日这个名字却是梵文，是印度文，所以 Tantra 是西藏经，可是作者是印度名。那这一个重要的身体修炼法的融合，就是把瑜伽术跟房中派合而为一，而形成一个修订版的所谓内功。如果你用我们今天那种江湖武林术语的讲法，密宗大手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下产生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中国人的内功学比照这个瑜伽派跟房中派被合并成密宗修行法的这个点，就像密宗当然现在在社会上面受到很多很多的批判啊，就是说你那练功就练功，干嘛乱跟人上床。可是我不得不说，那个是他当年融合的时候，你如果不学会怎么上床的话，你那个瑜伽术就是要走火入魔的。就像我们三花聚顶法也是，明晓得是一个玄门正宗的练法，也是100个人死97个。那个最关键的那个点，因为我自认为我搞中医，我多希望我自己本人能够是一个好的疗愈工作者，就是我又能够疗愈我自己，也能够帮助别人达到疗愈。可是我又很清楚，在中医本身里面就有很强烈的在扯我后腿的东西，而那些扯我后腿的东西正是中医很帅的地方。就是你看这个感冒，这药开下去马上给你医好，你看这个癌症不用怕，我们这样吃包你可以怎么拖多拖多少年。就是你以为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害你的地方。而这样的一个我说的苹果味，或者说男性头脑的特质啊，如果展现在一个完全非医学领域的事件上面的话，就是所谓的疾病书写跟疗愈书写的问题。也就是近代啊，很多的那个文字工作者，比如说大作家吧，都是很会生病。那作家嘛，什么事不能出书呢，对不对？所以生病的话就会写自己生病的事，于是在文学领域里面，一些如实记录自己生病的种种的一些文学作品的话，我们大约归类为称之为疾病书写。可是很奇怪的是，好比说疾病书写的这个主题，近代的作家，男作家女作家都有，本来男作家的比例应该不那么高的， 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女作家写疾病比较像，写自己生病比较，感觉比较 feel 比较对，对不对？可是因为日本前一个世代的那个男作家很会写自己生病，所以就作品量大起来，所以我们就姑且算这个男女各半好了。可是呢，奇妙的是啊，有很多很多做疾病书写的女作家，在她书写了她的疾病之后，她的病好了，而有很多做疾病书写的男作家，这些男作家的文笔，我认为铁定是比那些女性作家好的。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是我随便印象中随便挑几个这些男女作家的话啊，那个女作家，我觉得她文笔有点烂烂的，不清不楚，乱七八糟的。但是男作家那个写的都是就是很漂亮的。可是呢，男作家看着自己生病，这样一路写下去，就是死了。而这样的一个文学领域的这种 case，当然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案，对不对？就个案你得到的统计，你就不得不好奇，为什么一个女作家去写自己的疾病的时候，她能够得到疗愈？而一个男作家，他即使他文笔那么好，你不能说他感知力差、表现力差，感知力、表现力都是好的，可是却写到最后把自己写死，就是。为什么同样去看自己的疾病，一个有非常强大的疗愈能力？当然，我绝不会说每一个女作家都写好了啊。就像是英国的维吉尼亚·沃尔夫，也是到最后病到后来写一封信给她先生说：“我不能再拖累你了。”然后跳河死了，对不对？还是有没活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死啊，这是基本盘。但是这个在疾病书写里面得到疗愈的这件事情，太明显的就是女人的疗愈能力超过男人很多。那现在这刚刚讲的那乱七八糟的这些点，同学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整合回来？就是说，到底这个晋朝的卫华存夫人，她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看尽自己的身体？可以看到一个我的心脏是跳舞的女孩子，我的胆囊是一个地球外面的卫星情报网。那为什么一个女性的能量去摄入自己的身体的那一关的时候，以疾病来讲，她可以得到疗愈，然后以仙道来讲，她是直接成仙，而没有任何清晰的什么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人还虚，她就成仙了。就是这一个，在古文明的战争里面，关于疗愈这个主题所失落的那个最重要的一点角胶，到底是什么东西？而我们透过我们中医学的整个版图，甚至中医学不够用，我们再加进道家学来帮忙好了，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那个最关键的那一点角胶？因为直到现在，我这个人哦，我都觉得我本人是一个，如果做疾病书写，写到后来我也是死掉的那一边，我没有学会，我觉得我没有学会。那在座我相信女性同胞是还蛮多的哦，我真的甚至很希望在座女性同胞能够，就是加入我们这个讨论，就告诉我多一点，就同样在面对自己身体的感受。到底你们拥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男人没有的，乃至于在一个对的那一关里面的时候，可以产生那么好的疗愈能力？这是直到这个时间点，我都不敢说我是来报告结论啊，我是还在探求这个答案的。所以待会儿下课的时候，第一个是五行符码，关于金的东西，关于跟本草的相关，关于跟用药，关于跟内脏观点的东西，同学在脑海里面稍微顺一顺，聊一聊。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建行下课前留下的问题，就是关于自己的身体，对不对？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把我们的意识向内转去看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是可以得到健康的？因为你必须要知道，就连三花聚灵法，就连瑜伽术这种很强调内观的东西，也不见得能让人健康哦。就是这刚刚讲的所有故事情节里面， 到底哪些是真正属于健康的，哪些其实还是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分辨留给同学想一下好不好，我们就下课差不多15分钟再回来。